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到了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看着我今天穿着一身红，首先呢给大家再拜个年是吧，其实呢刚过了新年，也是我们过年之后的第一期玩转市集，所以在这儿呢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小朋友们开心，还有大人朋友们也要开心，因为开心呢是永恒的主题。今天呢我们节目呢不单要给大家带来开心，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旅游的元素。那从哪儿旅游呢？我们是从市集开始的。那每次都聊市集，这次的市集主题又是什么呢？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节里的音乐市集。同样今天也不可能是我一个人说了，还有一些好朋友，我也请来了一些专业的旅游达人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南非旅游局的市场经理小燕，跟大家打个招呼。小燕， 哎嗨，大家好，我是小燕，我是南非旅游局的市场经理，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音乐的故事。 怎么里外穿的都是绿的呢？ 为了跟你搭配嘛， 红配绿是吧？另外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因为呢以后可能我们得指着他经常带我们出去旅游。下面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奇迹自驾游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悦，也是旅游达人张悦，有请。 大家好，我是张悦，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旅行。 就完了？ 这都完了。 刚才那个节目开始之前他可跟我说了，我有一大长串的开头，到底应该说哪一句呢？我说没事，时间留给你，你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自己的足迹踏遍了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地区。 好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奇迹自驾游的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悦。原则上说我应该是做旅游的，但是我基本上不跟别人说我是做旅游的，我都是跟别人说我是做旅游达人这个职业的。因为我这个工作吧，一年有90天我是在国外旅行的，因为我给自己定的这么一个目标计划，去年是超额完成，2017年的时候是完成了108天的旅行。自从2010年开始吧，这么多年以来我已经把世界上五大洲然后南北极已经有的走了好几遍，然后目前已经走了60多个国家，有些个非洲的一些个小国还没有去，然后东南亚我还居然没有去。 小燕儿，听上去是不是 太气人， 太让人羡慕了。 说羡慕都是好的， 嫉妒恨 照板赚了我这。 哎，这个刚过的春节假期，二位都去哪儿了？ 我是去的阿尔山。 阿尔山哈， 对， 因为这次不太远哈。 我现在就是国内假期的时候开始走国内了。因为现在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国内吧，没去过什么地方，所以现在就是小的假期短的我就开始走走国内。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出国是吧，所以一般有自己私人时间的时候就走一走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中国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 对，当然国内我们有很多大好河山是值得游历一下的。 对， 那小燕呢，是不是去你们国家了？ 哟，我还真没有。 没有， 我那个 其实小燕的国家还是咱们中国。 对， 主要是小燕平常的工作内容是为了推广南非旅游资源。 对，但今年春节就没怎么跑，还是回家了。然后那个因为家里有房子装修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春节老实实在家把活给干了。 有没有陪陪父母什么的？ 对，主要还是陪陪他们，然后那个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这样。 特别好。所以呢您到底这个春节假期去哪儿旅游了呀？有没有滞留在外没回来呀？希望您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朋友们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的聊天室已经打开，欢迎您加入和我们一起聊聊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节里的音乐市集。那在进入正经的这个音乐市集主题之前，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些关于最新鲜的资讯话题，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新年里大家都去干嘛了。我在这儿和两位一起盘点一下咱们北京市内哈，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是值得去的。比如说在这个潮流风向标这个环节为大家推荐的就是2018年春节假期北京旅游的年味儿也是非常浓，人气儿也很旺。最近记者就从这个北京市旅游委了解到，春节黄金周全市共接待的旅游人数是770.7万人次。 哇， 对吧？其实我 在北京，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数据吧没有概念，因为咱们的这个人口比例比较大，但是我说这个增长数百分比可能就会形象一些，比去年同期又增长4.9%，就是去年人已经很多了，今年又增长了5%左右的人数，实际创造的旅游总收入是72.6亿元，和这个去年同期相比又增长8.4%。细化来说，平均人均每天花费是942块钱，可以了哈， 相当不错了。 你们春节期间花钱了没有？ 花老钱了。 你买什么？ 有这压岁钱可就出去一大笔 哦。你们家这个亲戚朋友的孩子 对孩子什么的？对， 你自己有孩子了吗？ 现在还没有呢，我想着赶紧有，然后都收回来。 对。张月赚钱了吗？ 没赚钱，我也是花钱的， 也是红包出去 的，这个包红包那个包红包。然后这次旅游呢，本来我就觉得其实旅游的费用花挺少的，然后这装备花了不少 啊。你不是阿尔山哦，要徒步是不是？ 零下20多度。 哦，那你就买了好多保暖的。 对呀，保暖的东西，然后买一个还觉得不行，还要买两个，给自己买了，还要给老公买。 背着抱着一边沉是吧？ 对，其实这个出去玩这个装备这个话题哈，就是其实你有的，但是你出门之前还是觉得自己没有， 心里不踏实， 对， 老觉得背着点儿是吧？ 对。 咱们再说说这个在北京过大年京味儿最浓的地方，你们猜是哪儿？ 京味庙会吧。 对对对，你看这是北京民俗特色嘛。过年的时候好像很多人觉得如果留在北京过年不去庙会就好像没过年似的，尽管去了可能也是看人去的哈。 啊，就是 今年的各大庙会其中最具影响力最受市民喜爱的就是地坛龙潭春节文化庙会，从这个正月初一开门迎客到大年初五，共接待了中外游客是170.1万人次。地坛庙会热度不减，五天共接待游客是97.6万人次，比去年增加3.8万人次。什么舞狮啊、踩高跷啊、杂技等民间传统特色表演备受欢迎。这龙潭公园的庙会在文化演出展览展示的基础上，今年还特别推出了精品的冰雪运动特色活动，也接待了游客72.5万人次。我以为大家春节假期都得去滑雪呢，今年冬奥会的这个热度特别高，所以很多人也想应应景，一边电视里看着比赛自己也想滑两刀，是不是？你们二位冬奥项目怎么样？ 我们在阿尔山可以滑。 哦，真的啊？ 对，特别好的好多的旅游项目就是跟冰雪有关系的。 是吗？那你个人喜欢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运动的那些个东西吧，我不是特别的着迷。我这人喜欢出去之后拍照片儿，我觉得那个就是拍那些个冰雪的照片啊，去体验那种寒冷，就触摸那个冰雪的那种感觉，然后看那些个树挂呀，感觉特别好。 就看看是吧？ 对，就是看看。 出汗的就算了是吧？ 对，因为穿着大棉裤、大棉袄，我就觉得 不方便。 我要是一滑，我就出汗了，后顾之忧很多。 小燕儿出去掺和一脚没有？ 我那个南方人，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谁说的？今年跟冰雪距离最近的就是南方，是不是？ 我那个我以前滑过，然后但是就是、那个、 滑过， 一滑就摔，然后从早上摔到下午，摔得我完全都没有自信心了。然后，但是我朋友跟我说你不能放弃治疗，因为那个你 还是有放弃治疗， 你是有希望的。 哦，所以你其实相当于怎么说呢？工作为南非旅游做推广非常适合你，对吧？ 对，从来都是、那个、 没有摔跤的可能性。 对， 你要是被有一天瑞士旅游局把你招过去推广一下这个阿尔卑斯山滑雪， 不是，首先他们得愿意招我。 难度系数有点大，看来你这运动细胞我能哈、啊、想象得到。 对对对， 零呗。 那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 行，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放弃治疗的。 好嘞。好，我们说了这个市区里的庙会，咱们再聊聊郊区的话题哈。郊区这个春节期间延庆一场独具特色的冰雪庙会就吸引了来自北京城区和周边地区的游客，除了欣赏这个踩高跷啊、什么扭秧歌、划旱船这些正月里延庆的传统庙会演出，游客们还能在这里呢尽情享受冰雪盛宴，比如说冰雪这个悠波球啊、雪地越野啊、疯狂香蕉船等项目就比较刺激，还有复古的手滑冰车，还有冰上陀螺什么的，很多年轻人都表达呢就找回了自己童年的回忆。石景山庙会就打的就是洋庙会风，今年主打就是南美风，你看特别的适合我们今天，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南非哈。有点冷是吗？ 不，不冷，现在南非特别热。 我说笑话有点冷。 不，我们觉我你没听明白我说什么吗？你捧回来呢。 谢谢啊。反正今年的这个春节期间呢，全市重点监测的146家旅游景区营业收入是3亿元，同比增长16.9%，门票收入是1.6亿元，同比增长10.3%。还有一些市区的颐和园、中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等等，都举办了各类的花展活动。所以呢，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选择，如果春节期间不去外地旅游，或者是不回老家探亲，再或者不去长线的出境游的话，在北京市内也有很多的项目可以参加。今年呢，我给大家就是提个醒儿，明年春节的时候可能您可以选择一下市区里有意思的游园会、庙会还有展览展示，平常没机会去，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到处逛逛了。好，刚才呢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北京市内的一些资讯，也是春节期间的一些逛庙会的情况，春节大家是怎么花了自己的假期时间在什么上呢？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一段小片花，进入到我们今天正经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玩转市集的环节了。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好，时间来到了17:1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坐在我身边的是南非旅游局的市场经理小燕，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燕。 我是小燕。 另外呢，坐的我们主宾位的这位大来宾是这个奇迹自驾游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悦，也是我们著名的一个旅游达人了，跟大家 打招呼。大家好，我是张悦。 好，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请两位做客我们节目是因为两位有一个身份上面有一个属性是一个共通点，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南非，所以呢请两位来的原因是，一位就是张悦，主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设计了好多线路都是从这个音乐节开始的，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普遍景点的线路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一般大家喜欢出行的人的怎么说胃口了，大家希望越来越有特色，那出国专门去听一场音乐盛宴就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公司设计一些个产品的那些个就是理念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热点的那种节日啊，热点的话题。比如说热点的节日，就是音乐节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因为 也说明大家也是对这个关注度高吧，对不 对， 对，在设计线路的时候肯定大家有需求嘛。 我们在就是世界各地设计各种旅行的时候，就尽量的是赶在节日。因为节日的时候肯定是这个地方气候最舒服的时候。因为你就像咱们国内啊，中秋啊或者怎么样，这些个节日都是咱们气候最舒服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到那个当地是最能够融入在他们那个节日气氛中，感受它最纯粹的那种当地文化的。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说选择南非的时候，我们也看了一下，应该这算是南非最盛大的一个就是民间的这么一个活动了。 今天我们切入点主要就是南非的开普敦音乐节，对吧？开普敦爵士音乐节。 对，开普敦爵士音乐节每年的3月底吧，然后大概会从20多号开始，也持续到月底的时间。然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在开普敦的国家会议中心，然后会有来自国外以及南非和非洲其他地方本土的一些爵士乐的艺术家，然后分场分波进行这个艺术的表演。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主题呢，也是因为这个开普敦音乐节下个月底就会举办了，很多人呢可能专门是想去那儿现场感受现场气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正在打算计划去南非旅游的话，不如就把这个旅游节音乐节作为这次旅游线路的一个重点，顺便去看一看。而且我相信音乐节呢，不光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就说凑凑热闹吧，现场有很多可以逛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重点。二位都参与过吗？ 我是去过的，在2年前吧， 然后我去过一次这个， 跟大家说一个八卦，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哦，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音乐人。 不是的，就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然后 内心是一个音乐人， 有一颗艺术的心， 对对吧？所以你对这个音乐节肯定特别有感触。 对，因为我那次去其实基本上是专门为那个行程是专门为了那个音乐节而去的，所以带了我们的一些国内的就是跟爵士相关的一些艺术家，我们的一些 DJ， 然后我们一起去参与了这个开普敦的爵士音乐节。那我觉得这个音乐节呢，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亮点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要去的朋友的话，我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就是。 哎，好。好，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吧，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音乐节不是特别的熟悉，他首先音乐风格是爵士乐，对吧？所以他办了多久呀？然后在什么地方办啊？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对，开普敦爵士音乐节它是现在全球四大这个爵士音乐节之一啊，那其他的可能有美国，然后还有在加拿大呀这些地方。那我们开普敦爵士音乐节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非常非常浓郁的非洲的特色。然后呢，这个来参与到开普敦爵士音乐节里面的这些艺术家呢，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非洲的艺术家。然后非洲的艺术家你就知道，就尤其是南非啊，它是一个就是文化融合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开普敦音乐节是，我觉得它是非洲和整个南非文化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体现。因为我们南非呢，他们有非洲本土人，然后非洲本土呢，它有11种官方语言，然后它有 十一种， 对，有十一种官方语言， 还是官方语言， 对，有十一种。 天哪， 所以就是你可见它的融合度。然后它还有比如说那非洲本土的艺术家呢，他有自己的 Kosa 语，他有 Kosa 语的爵士，然后他们有祖鲁族，然后有祖鲁语，所以他会把他自己的语言和节奏融合在他的这个爵士乐里。所以我们叫开普敦的爵士乐叫 Cape Jazz，就 是 它有专门的名字叫 Cape Jazz， 我可以理解为叫本土爵士吗？ 对，就是它混合了很多，然后呢，另外它在乐器上其实也是很不一样，就是它会有很多像非洲的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还有比如说在开普敦，它有马来人。就有专门的马来， 还有马来西亚人，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开普敦有马来人，但开普敦确实是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叫马来区。然后那个马来区呢，它的房子就是应该很多人见过这个图片哈，就是有彩色的房子，然后那个像梦中的童话一样那种世界，那个区域呢其实就是开普敦的马来区，马来人在那里居住。所以呢，有马来人自己的乐器和他们的一些东西也在融合在这个爵士的音乐里面。那还有包括说就是我们在开普敦居住的其他的一些种族的人群，包括白人，开普敦也有荷兰后裔，然后有英国后裔，所以白人的这个音乐的东西也在加入了 Cape Jazz 它本身的音乐的风格里面。所以它是一个以非洲音乐为主导，然后融合了白人音乐以及当地马来音乐和其他外来元素音乐的一个综合的 Cape Jazz 的一个爵士乐的风格，所以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就是爵士乐。然后它带有非洲非常原始的和原始内生的一种力量在里面，所以还是很美的。 哦，那欣赏起来门槛高不高啊？ 我觉得音乐没有门槛。我觉得就是艺术也是没有门槛的，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他的门槛是他自己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你有你自己欣赏的一个角度在那里，对吧？然后开普敦爵士音乐节呢，它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点是非常好的，就是首先它在音乐节正式开始之前，它在开普敦的绿点广场，它有一个免费的露天的那个晚上的音乐表演，大概是从晚上7点钟开始，那个是免费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参加，你可以去听音乐，你也可以在现场品尝美食，你也可以在那里跟着乐队一起跳舞。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在那场表演是就是全部是就是开放给所有的公众的，他也不是收门票的，就是游客也好， 免费入场， 免费入场你都可以去。 一般持续几天啊？ 就一个晚上， 就一个晚上， 只有一个晚上。 哦， 对，就是在音乐节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个晚上 预热， 来给大家做一个预热，大家可以先跳一跳啊，然后感受一下。然后在正式开始之后的爵士音乐节，它会有比如说白天每一场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那里面当然晚上的那些场次都是非常就是非常大型的场次了，那可能很重点的艺术家会在那里做他的大型的那个表演，那些都是要收门票的。那白天呢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我个人觉得非常好，也推荐大家去，就它有一个叫 Master Class，就是 Cape Jazz Master Class， 意思就是开普敦爵士的大师课。 然后他这个大师课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房间，可能就咱们的房间那么大，然后还有个很小型的舞台，然后那个来参加爵士乐的这些艺术家们呢，就会在这个舞台上，就是这个大师课通常进来可能就20多个人30个人大概就这样，然后你跟艺术家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俩之间的距离，然后艺术家会在你和这么近距离的给你去讲，给你去表演，表演完了之后他会给你讲我为什么这样创作这个曲子，我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的情境是怎样的，然后我在这个曲子里我希望表达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坐在下面，如果你觉得你希望跟他沟通，你也可以就是跟他提问，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交流，所以他叫 master class， 是给大家一个更近距离的去跟艺术家沟通，然后去了解更多他们的创作灵感的一个渠道，然后他会每一个 class 都有一个时间段，就是你可以看，哎，我对这个艺术家感兴趣，那你就可以去参加他的大师课， 有这个详细的这个音乐节期间的安排时间表，对吧？ 对，他会贴出来，然后你觉得我对这个艺术家特别感兴趣，我对这个乐队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可以去就是申请进入他的那个大师课的这个时间段， 这个就提前预约是吧？ 对，你可以提前预约， 但是是免费的吗？ 应该是计算在你的门票里面的，然后你去看你希望选择哪些，但是这个要提前安排，就是你不能就是临时就撞进去了，那肯定不行， 因为这个空间有限嘛，对吧？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那个就是南非当地的一个鼓手他的一个大师课，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是属于就是官方工作人员嘛，所以我拿着工作证就进去了，然后就那种的，然后我们旁边当时坐了好多就是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一些乐迷哈，就坐在我旁边，我当时非常受触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我跟这个鼓手之间的距离真的很近，然后他的一个每一个表情，他每一个动作，然后他每一次击鼓的这个瞬间我们都能感受到，然后坐在我旁边好多非洲的乐迷，有一个大姐坐我旁边，就听完了以后就泪流满面就是当然他有一些他的文化背景的故事在里面，可能作为就是不是本土文化人，可能我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去了解，他那首歌是关于上帝的， 他有他的信仰， 对，致敬上帝的，然后听完以后就全场人夸鼓掌，然后所有人就泪流满面，你知道吗？但是我虽然不太能理解说他背后的一些特别具体的一些东西，但是你能在那个身在那个情境里面，你就会 氛围 挺好，对，你就觉得哦，真的是很受触动，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环节。 我听你说的，我都很想去了。 对呀，感动一下，哭一把也行啊。 对，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音乐这个东西吧，当你面对面跟这个发出音乐的人一起交流的时候， 对， 哪怕是眼神之间的交流，或者是创作这段音乐它背后的故事，都是可以有感染力的，对吧？张悦，下个时段你要重点讲讲你的感触了。小燕儿在这一轮已经胜出了。 说实话，就是南非音乐节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看了一些个就是关于这些个的资料，我也跟南非当地的一些朋友聊过，就他们去过南非音乐节的朋友，他们都说就是南非音乐节就是全民参与的那种热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至于这个热度是怎么高的，咱们下半时段一开始就听张悦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咱们稍后接着聊。我是苗深，稍后见。好，我们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第二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17: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刚才第一时段跟大家聊了这个资讯方面的话题，那从这一时段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主题，音乐节里面的音乐市集。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或者和我们交流互动的话，都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如果你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我脸旁边这个小粉牌牌了，然后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我们等着您和我们交流一下啊。聊天室已经打开了，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大来宾，第一位是南非旅游局的市场经理小燕，有请。 大家好，我是小燕， 欢迎。第二位是奇迹自驾游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悦，也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有请。 大家好，我是张悦。 怎么样，二位进入了第一时间段的这个热身，咱们这时间段得好好开聊这个南非开普敦音乐节以及这个南非旅游的话题了。刚才小燕说的，我感觉内心也是啊，这怎么说呢，什么热血沸腾吧，算是我都想现在直接就是化身到现场感受一下。那个张悦经常出去旅行了，那提到这个话题有没有特别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非洲人呢，首先感觉就是大家就是特别的热情，嗯，都可以想象在那个现场，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尽情的扭动自己，然后尽情的释放自己的就是那种欢乐。反正我曾经去过那个音乐节，那个朋友就跟我说，我就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嗨。 啊，对， 都在现 嗨，自嗨型的， 是吗？就自己能高兴起来，对吧？ 对对对 对对。 就是咱不说音乐节，就说南非人，他们对音乐其实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南非的乐器就特别多种， 对 吧？对， 它有鼓，然后有很多其他自己传统的一些， 还有很多唱法， 对， 也都不一样。而且主要是因为南非这个地理位置是一个各种的民族聚集地，各种部落都在这儿，所以每一个小部落或每一个小的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音乐形式，对吧？ 对对。 所以南非旅游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我之前就跟张悦说，他经常出去旅游嘛，你给我找点有意思的，让我也现场感受一下。我把他逼疯了，然后他就给我找到了好几段视频。然后尤其是就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开普敦爵士音乐节，然后他给我提供了几段的视频，都是有去年的、前年、大前年的这几段。然后我现在想给大家播放一个，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比较新的， 一点这个音乐节现场的情况，也和大家现场分享一下。应该是这个吧，小燕儿。 这是2015年的。 这是2015年的。 Keep Jazz。 这是哦，15年行，那先啊，这个是2017年。好，这是2017年。 2017年的。 我们就大家咱们就一块儿看看吧。是不是这个样儿，小燕儿？你在现场过是吧？ 对对，我就那次我就站在台下面，就是那个台子下面。 不会这个视频你就站在现场啊？ 我当时啊，不是这一次，应该是2015年那一次。 哦，2015年那次。 就站在那个主台主舞台下面。 我们这段视频实在是太新了，是吧？ 对。 张悦，你也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对，我也是第一次见。 但是 说实话，今天您让我来聊音乐，我挺头大的。我是音乐盲， 是我把你骗来的。你以为只聊聊旅游的话题呢，是吧？但是我相信，就这种旅游这个音乐形式，你去过很多次了，你应该是很熟悉的，对吧？ 其实对世界各地，我们到了一些个地方，我们都愿意，就是带着我们的朋友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音乐。 嗯， 啊，确实是。 你看现场这个气氛， 它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户外的那一场， 对， 就是它有那个就是在广场上免费的，然后开放给公众的，这个是在户外的，不是在室内的。 这是不是你说的前一天晚上那个预热？ 对，应该是在户外的那一场，就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那种。 哇， 你会看到后面有很多很多人，那天当天晚上会啊。Are you having a good time? Come on, let me see that sign. 哦，就是看现场的欢呼声啊，听这些这个气氛也是特别浓烈的。 对， 这个时间段基本上从天一擦黑开始吧，一直到能到几点？ 他7点吧，我觉得他们能够自嗨到10点、11点没事。 自嗨到10点？ 对对对。 我觉得去参加这个现场露天演出的人，基本上我能想象到就是拿一杯啤酒， 对，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跟着音乐一起。 对，就是你可以随现场跳，因为南非人的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即兴。 嗯， 这也是南非音乐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即兴。 大 家想起南非音乐，就想起那个哇咔哇咔那个音乐， 对 那种感觉特别好。 啊， 对， 对，扭起来的感觉。 对， 我这一段是这个南非手鼓。 南非手鼓啊。这已经喊得不行了，这个已经。 爵士乐对于他们有很多是来表达那种新生的那种， 嗯， 就比如说跟政治有关，比如说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追求那种自由啊，这种新生都是通过音乐来表达，主要通过爵士乐。 我觉得现在这一段就是他们比较即兴的一个演出， 对，很即兴。即兴概括了南非人的性格特点， 有点像口技了，其实都 对 吧？ 嗯， 哇，这 是有天赋的，我觉得黑人是有天赋的，在这方面。 哦，这个是 Mango Groove， 是南非的艺术家 ，SA 的。其实，看这个舞台效果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受感触，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遇到过一个酒庄里的一个黑人，是酒庄的工作人员。 嗯。 然后他当时给我介绍酒庄的历史，就是唱爵士给我介绍的。 嗯。 就 啊。一边唱歌一边 听 唱 歌一边讲，他是酒庄博物馆讲解员。 哦， 然后他给我讲解的时候，就是拿着他们自己传统的乐器，每一个时代的乐器，拿一个乐器唱一段，讲一段历史，再拿一个再唱一段，再讲一段历史。 我觉得有点 音乐人哈，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 老百姓，酒庄里的 音乐， 这每个人都是一个草根艺术家。 我特别感动，讲完以后唱完以后，他跟我说，他说Shirley，我特别感谢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觉得所有的站在舞台上的演员，到底是演员？是演员被成就，还是下面的观众成就了演员？他说，今天你是一个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你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有热情的人，所以你很欣赏我的表演，然后你今天的欣赏成就了我今天的表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表现特别满意。 哦天哪，因为翻译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你这样好的观众，所以我表演的特别的卖力，是不是？ 他说舞台上的艺术家都是由台下的观众所成就的，他们之间是彼此滋养和彼此依赖的关系。 我觉得特别像我们本土这个什么说评书啊，现场来一段当了个当当了个当，我们表一表。 反应， 对，我给大家表一表最近这个历史，就是比较即兴的演出。那是因为 他们这个音乐已经进入他们每个人的骨子里， 对， 这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感觉就是一张嘴开枪，这就是说话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哎呀，真是这一个 特别感动， 感觉是吧？ 特别感动。我跟我总部的同南非总部的同事一起去做 outing， 然后我们在那个大巴车上，一共50个人，开到路上，大家就觉得很无聊嘛。然后我们总部所有的黑人就自动自发，大概10个黑人就组在一起变成一个乐队 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大巴车上就开始一边跳舞一边唱歌给我们听，然后我们那个路程大概是1个小时车程嘛，根本不够用。 你看看人家这工作环境。张小月， 你这工作环境也挺好的，这么多人陪你聊天， 我天天听故事。我的天哪，你看人家坐一个大巴车路上都是一场演出啊。 对，他就是自发的，然后自动就分成不同的声部，然后自动的有人给你打节奏，然后自动的出来就是哪个人是负责主唱，然后哪个人负责伴奏的，然后他都是用声音做伴奏嘛。所以就是我们其他人就是主要就是像我们几个亚洲的同事就没有办法，就没有、那个、 融入是吧， 没有那个天赋你知道吗， 只能是鼓掌的份儿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民族是吧，这个地方。然后张月，你在这个南非旅游的时候，在当地就感受这种音乐文化的时候，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哎呦，你又开始为难我了是吗？ 对呀、啊，就是我相信，就是我们听小燕来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激荡我们的部分嘛，对吧？我相信你在现场也能感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次出去那个，我是属于音乐盲的那种人啊。就是本身自己也跑调，然后就是说就喜欢听听而已、嗯、就自己唱挺那什么的。但是我们每次到了一个地方，我们都愿意让那个比如当地的导游啊司机呀、啊、给我们唱唱歌。然后其实我曾经有一次在非洲的一个经历，一个黑人那个司机然后给我们唱那种就是像闽歌一样的，其实真的是朗朗上口，他唱然后我们跟着他唱，然后他又重复一遍我们又跟着他唱几遍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唱了，我们就开始大合唱，那种感觉也挺好的。 对对、 嗯、听上去特别简单。 对， 但是呢能跟得上吗？ 当时是可以的。我下次给你把那个视频可以给你带过来，就是我们一起大合唱的那个视频。 为什么是下次？为什么是下一次？ 哎呀，对不起，现在导不出来了。 你知道他顿时就想把电脑打开。因为我们今天整个聊的话题呢，就是在音乐市集上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南非音乐的气氛。因为在这个音乐当中，我们感受的是一种心灵之间的交流，哪怕语言不通，但是呢通过音符是这样的熟悉，但是同样的这些音符在不同国家的人的手里就会幻化出不一样的色彩。就像刚才小燕提到的，就是在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的这些气氛，对吧？ 对的对。 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一些歌手或印象特深刻的音乐人？ 其实他们的名字都特复杂，就是南非当地的艺术家，然后他那个名字就后老长的、嗯、你知道吗？而且用 Kosa 语念那个、嗯、那种念不出来。 哇，你还可以这样，都靠 我就 Kosa 语，它有一个音是就这种音你知道吗？然后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当时听了一个就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就是女的一个歌手，她唱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表达的是她对上帝的爱，应该是我的理解哈，就是是他对上帝的爱。 是不是这个 Mia 什么 Miriam 马贝克、 哦、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南非这个爵士乐的一个就是艺术家，很有名在当地。但我当时听的那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歌手，就是身材非常好，然后就是很典型的那个南非美人的那个形象、 哦、你说身材非常好， 鸭梨状的那个体型是吧？ 对对对。 哦，你说身材非常好，我就知道我这里照片没有这个。我照片里面好像身材都不是特别好。 对，但是听了以后就是非常受感动，就是因为他的一些歌声，他包括他唱的那个状态，你能深切的感知到他就是对于他自己国家和他对他自己信仰的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态度，很感动。那次 我看我现场的这个段视频，现在在网络上的朋友可以看到，我没有想到爵士乐是可以这么表现的 啊。对对， 我们以为这是流行音乐，但仔细发现节奏还是爵士的节奏。 南非很多的爵士乐其实融入了很多流行的元素，就它不是那种很老成的那种爵士乐， 哦， 就它有传统的爵士乐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南非的爵士乐是一种很年轻的爵士乐，就是它很多流行的元素是在里面的，没有那种很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爵士很沉下来的那种。 我们以前印象里觉得爵士乐就是那个 帕萨诺瓦呀、是吧、或者是就小野丽莎呀、或者是适合在咖啡厅这种、比较舒缓的环境里放松一点的 比较慢的那种节奏嘛。 但那只是爵士乐各种门类当中的其中一小种 对吧？ 对， 其实爵士乐是分很多种的。那提到这个爵士乐，这个半拉音乐人的小样儿， 我这门外汉，就是 你在我们 门外汉多了解了， 你在我们仨里算是最专业的了。 我真是门外汉。 你觉得就是别的地儿不说，就说开普敦这个爵士音乐节上面，你可以看到的一些音乐爵士乐的形式，大概有那么几种，对我们外行比较好分辨的吗？ 我觉得我当然也不是内行啊，但是我这是凭个人感觉哈、因为我觉得就是南非的很多的这个爵士乐的特点，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非洲自己的一些东西和非洲自己的特点在里面，然后你能感知到的是在背后的一些非洲的一些文化。然后另外呢，就是南非的爵士乐里面有很多来自于我们现代的一些因素，包括我们现代的一些很流行的一些爵士那个音乐的因素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南非的爵士乐是一种非常动感的，它不是那种很就是大没有那种，它当然它也有那种非常慢节奏的那些部分，但它同时会就是缔造出一些更加年轻的更加动感的，就你看起来感觉好像是流行音乐的那种感觉的爵士。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蛮让人惊讶的，我当时还蛮开心的，我觉得 就是比较容易融入，对不对？ 就你会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懂它， 对，你不会觉得它是 门槛很高。 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在大多数人眼里觉得它是很偏 高冷一点， 对对，高冷范儿的， 不太容易懂那种， 对 吧？ 对。 但其实就是在这个开普敦爵士音乐节的现场，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首先形式很热闹，让大家比较容易融入，再说音乐形式比较多样，让我们也觉得哦，原来爵士乐也是可以，我们门外汉也是懂的， 对 吧？ 对门外汉你也可以参与，你也可以感知，你也可以去体会的，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对，这一点特别好。张悦，好久没发言了呢，你在这准备呢？ 我 看见了。 在想象，如果说现在那个今年2018年，我去那个音乐会现场，我要怎么表现？怎么样扭动？怎么样释放一把？ 你都想到这么细化了？ 那必须的。有梦想，梦想想的是越仔细，然后实现的就越快。 你是不是刚才就是经过我们这么一聊，你会发现哟，以前我怎么没在这个音乐节这段时间多逗留一下呢？是不是有点遗憾？ 我确实是，我上次去南非的时候确实没赶上音乐节，挺遗憾的。然后那个我觉得今年应该可以补上。 真的打算下月就走起是不是？ 等我去完了之后我再跟你聊，就不是现在了。 今年你们是不是也设计了好多线路，就给一些朋友们今年大概这个音乐节的安排是怎么来的呀？ 对，因为今年的南非音乐节我们是有安排的，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南非音乐节的这么一个团组，准备组织过去。 你们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组织旅游的这个团队，我想知道你们在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一次专门为这音乐节设计的线路亮点，你觉得都有哪些方面？也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吧，比如说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规划行程，那就提供一下。 其实这次我们主要的那个是开普敦，然后 怎么 开普 敦了？ 开普敦那个就是周边的，比如说像那个好望角，然后就是海豹岛，企鹅岛，这些肯定是要去的。然后桌山，这些都是常规的。 这些都是开普敦周边的景点是吧？ 常规的。然后另外我们就是走那个，就是花园大道，就是一路向东。然后那个一直走这个花园大道，因为花园大道呢，就是说起来好像就是一个，那个不了解的人以为是一个花园，但是其实 对，我就是不了解的那个。 其实它是一个丰富的一条大道，就像花园一样，什么样的那个旅游的信息都有。可以这么说，它有。就是地球上30%的这个地质地貌的这一个都能从这几百公里获得看到。 这个这条路一共多长呀？ 一共全长是800公里。 800公里。 对。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想就是去你刚才提到的这地方去玩的话，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一天？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你想走的特别的深入的话，就是光是开普敦加上那个花园大道，按说应该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 每一次我都在认真听你说的时候，你一说开普敦，我一下思绪就回来了。你能不能就是 让我别拽回来。好，你给我设计一个吧，比如说现在我就假装我现在就假下个月借这个音乐节之机我去玩一趟，你给我设计一个简单行程，有没有一个选项，如果时间充裕几天比较好，不太充裕几天比较好，两个选择吧。 如果不太充裕的话，我建议就十来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十几呢？十还是十九啊？ 十天就可以了。 怎么个设计一下线路？ 我这边就是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个路线啊，因为去南非的话，就是说那个没有直飞，现在飞呢基本上就是通过中东的这边的航班来转机的，就比如说卡塔尔航空、迪拜航空，或者是通过像非洲，非洲的那个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就通过这些航空公司来转机的，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飞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要20来个小时了吧？ 落地就是开普。 对，就对，开普敦那个是有直飞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机场的，这是有落地的机场的，然后落地之后可以去一下那个开普半岛，这边去一下那个海豹岛，跟这个动物有一个深密的亲密的一个接触，可以做。 这个大概要逗留几天？就作为这个项目。 海豹岛和企鹅岛其实，然后那个就是好望角这一块儿，应该是一天就可以。 一天这几个地方都差不多是吧？ 对。 但是自己去是有困难的吧？我觉得旅行团 自己去其实也没问题。如果说是，开普敦。自驾游的话应该也是很方便的。包括其实花园大道都是最适合自驾游的地方。 然后这个旅行团肯定方便，因为有一大巴车，这几个地儿一天逛了。自己去的话，这几个景点离得也不是特别远，是吗？ 对，不是特别的远。 一天就可以哈。 对，一天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说，所有咱们那个去过非洲的人都知道，就是说非洲的动物给大家的感觉其实还是最震撼的。 对。 这一点呢，在南非你可以看得很全。 南非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动物迁徙过程？ 对，其实开普敦你就在城市里待着，你就可以看到就路边那高速公路边上居然有长颈鹿，就这种感觉就是最让咱们感觉舒服的。 看看人家去南非不用专门去动物园， 不用专门去动物园， 奔高速公路就能坐 safari 哈。 你可以坐着大巴 safari。 我的天，然后呢继续来着。 然后呢开普敦要给留出一整天来，因为开普敦呢就是它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桌山。我记得我那次去桌山的时候呢，就是下边呢就是乌云密布，我就感觉我们那天是就是下边是天气特别不好的，是乌云密布的，然后导游就一直在说咱们回到那个就是上桌山的时候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上去就什么都看不见，那问我们要不要试， 云彩遮挡着对吧？ 对，我们说我们要试一下，结果我们就上去了，半山腰的时候那是被一团一团的云雾包围着什么都看不见的，但是上到山顶了之后阳光明媚， 人品爆发了， 所有的云都在我们的脚下，就像海一样的那样的，就是一层云，然后就是云海，哎呀，那种感觉太舒服了，上面阳光明媚。 哦，原来就是这些阳光被这些云层遮挡住了。 对，然后主要是就是它那个，就是那个空气那个云层。真的是平的，就像海一样，然后看出去连绵不绝的，而且它被阳光照下来之后是反着那种白光，特别漂亮。 所以上了山顶之后发现哟，上了二层了是不是？是吧？就是感觉就是另一个世界了一样。 对，绝对是另外一种世界的感觉。我们就说呢，如果我们今天不上了的话，那就感觉 太遗憾了， 那就太遗憾了。因为那个就是桌山上面是一个大平台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们在那边那个走走，有好多的小动物可以拍拍照片。 桌山的山顶主要就是看全景和全貌，是不是？ 其实，乌云密布，看到了是云海，也有一个遗憾。如果说是晴天的话，是可以看到整个的开普敦的市容的。 但是是别样的风貌。 对，其实我还是想看云海，我觉得那个云海还是挺值的。 真的是，因为这个景象是很难得的。 对，非常难得。 然后呢，这里去过之后呢，还适合去一些什么地方？ 然后就是，我上次去桌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看到一个桌山的奇景，就是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就是远远看去哈，我们就一开始还说呢，你看那边有一个瀑布，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滑滑的就奔下流那种感觉的 瀑布，不都是滑滑的吗？ 但是后来再仔细一看，不对呀，那是桌山呀，桌山没有瀑布，那就是桌山上的云，就是那种 就好像是留下来的那种瀑布的那种感觉， 看似， 但是呢又像是一个大桌布的一个感觉、哎呀，那种感觉也特别的好。 哇，就是南非到处都有这种震撼人的景象，是吧？ 嗯，对。所以刚才张悦说他就是登上了那个，就是没有放弃，他依然登上了桌山顶，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对， 因为如果你到了开普敦的话，只要你能上去，我觉得你一定要选择上去。 只要有缆车开着， 因为桌山，因为它的那个地貌的限制。它一年其实是我记得是有100多天吧、它是不能开的，因为只要有风、它是那个360度的缆车带你上去的，但是那个缆车为了确保安全，它是只要它的风向或者是风速以及它的气候原因 不达标， 一旦有一些问题，一旦不能够符合它的缆车开启的要求，它是不可以开的，你就上不去。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缆车呢，就是开普敦政府是每年定期是要维修的，然后一维修就一两个月就去过去了。所以你基本上，对，你基本上一到维修期你也上不去的， 就说你只要赶上它运营就一定要上去。 对，所以你就一定要上去。这是还有一个，就他刚才说到，就是在桌山上看到的是云海。我们为什么说就是桌山为什么是世界的第七大奇迹呢、是因为就是你在桌山上，你并不能判，第一你并不能判断你是不是能上去，然后你上去了以后，你看到的景象可能跟你在下面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然后第三就是你上到桌山顶之后，就是你每一次上去以及每一不同的时刻在上面，它的景致都是不一样的，就有的时候是有云的，是有密密层层的那个云层的云海，然后在晚霞，然后有晚霞照在云海上，它是泛着金光的那种云海、那还有的时候可能是天气非常晴朗就没有云、然后这个时候整个开普敦的市容市貌就是一览无余的、就你会看到桌湾所有的海平面，然后还有的时候可能是飘的一些云、然后这个是反正它的景观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都说，就是说桌山是这个上帝的餐桌，然后桌山上的云是上帝的餐布，然后当你看到桌山上的云留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开餐了。 这是一个当地有意思的，怎么说呢，小小传说吧，算是 对 吧， 对，哇，上帝的餐桌， 哇，天哪，你看你多幸运，你赶上了缆车运营，所以无论是什么天气条件，只要是官方认为这个缆车可以运营，你就一定要坐上去看看。 上去，但是如果说上去那个云层再高5米，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 哦，所以现在条件也特别合适。 对呀、 所以我是觉得，旅行当中吧，有很多事情呢是超乎我们意料的，计划外的事情也是经常有的，但是我们就因地制宜，看见什么景象赶上了咱们就尝试一下，因为每一次可能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比如下次张悦你再去的时候赶上一览无余天气晴朗，可能看到的就是全貌和全景了、所以你上两次景象不同，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经验和经历、 很多人就是在就是天空很晴朗的情况下，在桌山上啊、就是有很多当地人哈、上去，然后徒步上去，上去以后做瑜伽在上面，然后就女生就在桌山、因为你想你一做一个动作，然后俯瞰整个开普敦世贸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太洋气了， 对，太潮了，有没有？ 搬着瑜伽垫上去， 就很有感觉。对， 我其实以前有一个 dream， 我以前有一个梦想，我就背着琵琶上山顶儿，但是至今也没有完成，琵琶太沉了。其实真的就是，我想知道小燕，就是像你，因为做这个工作经常出差去嘛，去了多少次了？ 我应该20多次了吧。 二十多次 肯定是有啦，30次有没有我没算过，但是20多次应该是。 每次的路线是差不多的吗？还是不一样？ 会有一些是重复的，就是因为我每次可能会带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去嘛、那因为要给他们介绍我们的一些产品，那有的是，但是每一次我会在我的行程里，就是会放入一些新的产品，就是每一次的行程当中都会有新的产品。当然，每一次我们的线路都会是不同的主题，比如说这次如果是音乐节，那可能我们会是更多的是跟南非的艺术，因为开普敦是2014年的艺术之都，就是之前是哥本哈根和东京，所以呢，比如说有艺术和设计，这是一条线路，那可能还有一些是户外体验，那在开普敦可以做很不同的这种户外体验，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专门针对我们的野生动物来说的，比如说犀牛，然后我们的营地，然后各种这个植物啊，然后海洋生物。刚才你说到就是说， 就是在东非我们是看动物大迁徙嘛， 嗯， 其实在南非也有迁徙的， 也有迁徙， 对，只不过大家不知道。 那今年这个那今年南非的旅游推广主题是什么呀？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南非的这个海洋的这个资源， 嗯， 就是南非政府有一项新的这个经济政策，就是推动整个南非的这个叫蓝色经济的发展， 嗯， 就是说我们蓝色的这个海洋经济。因为南非它跟其他非洲国家很大的不同在于说它是一面靠山三面环海，还有3000公里海岸线， 嗯，所以这个南非旅游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旅游资源，我们再从下个时段开始，从音乐节我们就要离开的开始好好展开一下南非当地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还有什么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嗖一下就来到了18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音乐节里的音乐市集，我们请到两位好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一起聊天。首先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南非旅游局的市场经理小燕，有请。 Hello， 我是小燕。 好，欢迎小燕儿。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奇迹自驾游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悦，有请。 大家好，我是张悦。 哎，怎么样，这个时段开始底气足多了吧？ 必须的， 每次一放这个节目宣传的时候，就我们就被拉回到北京。其实刚才每回聊着聊着发现咱都已经飞到南非了，是吧？ 世界就这么点儿， 世界这么点儿。其实特别羡慕两位，一位以工作之便经常可以去南非感受一下别样的热闹的气氛，还有一位就是以工作之便到各个国家去感受不同国家的节日气氛，对吧？ 没办法，工作不能停。 哎，听上去怎么那么，哎呀。好，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交流，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看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想看到潮流梦工厂玩转市集，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聊天室已经打开等你哦。 我们再重新从这个开普敦爵士音乐节起航，因为刚才我们看了一小段视频是去年的，然后刚才小燕儿说是2015年你是在现场的是吧？ 对，2015年我在现场。 得，我就为了你我找一段2015年的，你看看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观众，因为是网友朋友吧，给我贡献这个视频的人是在现场拍的，你有没有跟他在同一视角看到同一个节目？ 哟，那人可多了去了。 真的，我还蛮期待一起看看。 场面特别大。 是吗？场面特别大。 嗯。 这应该是2015年当时的一个现场视频。嗯， 这应该也是户外的那一场吧？ 这也是户外的哈。 嗯。 因为一般这个很多网友朋友在拍视频的时候，他会选择这个人参与性比较 强 的活动。 嗯嗯，应该是户外那一场。 像那种售票的音乐节的节目，应该也是不能随便拍的吧？ 他应该还好，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在那个会议中心里面的大场子， 嗯， 可能也得有1000-2000人那种大场子，所以应该也还好。 我看这个演出的现场，这个歌手们啊，他们也并没有说多么盛装，就是穿的也是很休闲舒服的， 对 吧？ 就是南非的所有的节日都是这样的，就是包括他们做展会， 嗯， 就都是一个做成一个集会那种形式的， 嗯， 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唱着歌跳着舞嗨完了，然后顺便把生意给谈了。 啊，哦，还谈生意呢，正事儿都干了是吧？ 对，就这样的。 哎呀， 这是他们的性格，他们做展会也是这样的。 哦，哇，就所以这个现场很热闹。刚才这个拍摄的这位朋友也是一直把手机转到这个台下，现场也是跟着这个律动。哇，这么多人。 对，很多人，很多人。 哇，每个人都拿着手机都在拍。 对， 还跟着扭。 对，就真的你到那地儿你都没地儿站，但是大家尽管挤我，你挤我，我挤你，但依然很嗨。 嗯， 就这样。 都是被现场气氛连接在一起的。 他这个音乐节一年应该有3万多人呢。 3万多人。 还有， 其实现在那个开普敦呢， 开普 又开普敦了。其实现在开普敦那个市区呢， 嗯， 它是严重缺水的。 哦， 啊，特别缺水。其实很多市民就特别反对搞这种大型活动。 嗯， 然后因为来几万人用这么多的水嘛。 哦， 但是开普敦政府就说了，这是他们创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创收的主要来源。 对对对， 这是一个旅游项目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文化产业了。 对对对， 是吧？ 对，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是他们人文情怀的一个体现。 嗯， 就是这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个东西，精神上的东西是不能放弃的。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南非开普敦国际爵士音乐节，也目前呢是与这个荷兰北海爵士音乐节和瑞士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是应该是三足鼎立、平分秋色的，在世界上三大爵士音乐节。 哎，这个我还查了一下资料。 哦，好，正月， 据说这个开普敦的这个爵士音乐节最早的时候是荷兰北海音乐节的一个分会场，它是做了4年北海音乐节的分会场， 哦， 然后才申请独立的成为这个就是自己开创办的一个音乐节的。 嗯。哦，所以是最开始它是一个分会场，如今已经自己变成了一个以自己风格建厂 了。对， 哦，所以怪不得今天我们要拿这个来说说事儿，就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所以说， 因为开普敦曾经是就是有很多荷兰后裔嘛， 嗯， 他们曾经在荷兰殖民过， 嗯， 所以有很多文化的传承， 嗯， 包括英国文化的传承， 嗯， 对。 所以说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我想知道一下这个音乐节的现场，除了我们可以听到各种爵士乐还有表演，有没有摆摊的 音乐节 买东西的呀？ 好像没有摆摊的，但是开普敦有专门摆摊的集会。 哦，那是什么？我们也感兴趣，这都算我们节目的范畴了。 这可以说很久。那因为像开普敦呢，我很喜欢的就是开普敦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 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注重生活的一个居民社区。 嗯， 那他们像在每个星期在开普敦这个城市，我觉得它能满足你对城市生活一切需求。 嗯， 这个城市，那比如说他周六，他每个星期六，开普敦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在那个他叫老饼干集市的那个地方，它， 嗯， 其实类似于我们那个798那种地儿。 嗯， 然后就是整个开普敦城所有摆摊的、练摊的全都去那儿了。 嗯， 就那，可能有卖饼的，然后卖花的，然后卖那个酒的，卖蜂蜜的，然后卖包的，然后自己设计包的， 嗯， 然后自己设计衣服的，然后自己卖饺子的，卖中餐的也有，卖西餐的，然后就是各种，然后卖巧克力的，然后卖那个什么西班牙饭的。 所以它已经不光是一个跳蚤市场了， 它是一个 market， 它就是一个 大市场， 是一个大市场。然后它整个市场呢，就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就整个开普敦城里所有练摊的都到，就是都在那个星期六的早上都去那练摊。然后呢，大家就把这个早上 练摊 都变成是我们整个就是开普敦城市星期周末的一个大家在那里聚会，就是每个人都在那聚会的一个场地。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种态度对生活？因为我当时我去了那个市集，然后呢，我就当时在市集上有一个就是当地的白人，他在卖他的那个巧克力，就是巧克力夹心巧克力，然后同时卖他的那个酒，然后他有一款产品就是巧克力做成酒杯的那种造型，然后里面放的是他用蜂蜜和其他的添加在一起酿的那个酒，就是叫蜂，就是他自己叫蜂蜜的那种酒吧。然后我说我就拿起来，因为他你可以试吃，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叫什么？然后他说这个叫 Fly with Bee。 Fly with bee 和蜜蜂一块飞， 对，就是和蜜蜂一起飞，然后 dancing with bee 就是和蜜蜂一起舞，你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很，你就听完这个名字，你就觉得哦，还蛮不错的。那我说那我试一下，他说那你试一下，然后我就喝完了。他说你现在想 dancing with bee， 就他 酒精度数很高吧？ 对，就类似，但他一小杯，就一点点，一个 shot， 就是类似于那种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真的。 所以呢，就是当然就是为了开心嘛，所以就很多就。类似这种东西就非常多，那个市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每次去，单赶上周末，赶上星期六，我就会带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和我们的一些媒体朋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旅行社的朋友啊，就让他们去体会一下，那个是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的一种方式。还有就像开普敦有很多酒庄，然后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就比如说他们会组织100家酒庄一起开新酒。然后在这一天，你就可以到那个酒区里的100家酒庄里去尝那些新酒。 哇，你说到这个酒，我还个人觉得南非是算是新世纪的酒区了，对吧？ 对，新世纪酒区。 南非的这个白葡萄酒，我特别喜欢。 啊、哦，对，南非酒是物美价廉，就是名声没有在外，不像法国，就是大家都觉得法国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南非的就是我们比较低调嘛。 就是法国是这个老世纪的酒区、产酒区，然后很经典。然后像南非啊、智利这些都是以比较新生代的。但是南非的酒，像刚才小燕提到的，首先价格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 对。 然后呢，味道也非常好，因为首先这个产地阳光充足， 对， 位置特别好，产的葡萄品种也很好。 对， 它的是就是白葡萄酒，你觉得是偏白，就是怎么说呢，半干一点，还是偏甜一些？ 它每一种都会有，但是我觉得它偏甜的白酒比较少，我感觉、 干涩的多一些， 相对来说口味比较，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比较喜欢吧，那种比较清啊，或者怎么样， 干白， 但它也会有就是其他口味的一些酒也有，但你也可以适应不同的人的这些口味的一些需求。反正我个人逛酒庄，但我也去过法国哈，就是去过欧洲啊，包括澳洲我也去过。我以前就是曾经有4年的时间在推广澳洲，然后我自己做去酒庄的体验最好的一次是在南非。 是最好的体验。 对，为什么呢？ 好在哪儿？ 就我刚才给你们说的，就是那个黑人的那个姑娘在酒庄里给我介绍他们的酒庄的博物馆，那是我的体验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酒庄，他就是拿着他们的乐器给我讲，用爵士给我跳他们当地的酒庄的历史，就是 一边喝酒一边看演出，是不是？ 然后给你把我们国家我们这个地儿的故事给你讲了，然后就很有意思。然后当时就非常非常感动那个女孩，那女孩我现在都记得她的名字，她叫 Maria。 Maria。 对，就我现在都记得她名字，就是虽然也很胖哈，但是跳起舞来就 什么叫虽然胖怎么了？真是的。不就我们胃口好吗？ 但是人家的身段是非常好， 崇尚瘦的。 对， 他们其实喜欢丰满一点。 对， 他们 是百拉尼那种体型的，是最漂亮的。 梨形身材是我们心里比较创伤的。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审美观点嘛，我觉得没有好坏，但是就是大家接受的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由 Maria 当向导的这一次在酒窖的。就一个小简短的旅行经历， 是 对你影响很深。 这是他接待我，就是 welcome， 就是欢迎我的仪式嘛。然后后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品酒的环节。那我在那个酒庄里，他们的总经理带着我逛的嘛。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他们派了一个农民，就酒庄里的农民。然后那个农民是一个 farmer， 就他自己是一个专门做园艺的一个老头，就年龄挺大了，60多岁了，开着拖拉机，然后就来接我了，然后就把我带到他的花园里，然后就给我讲他每天在这里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花园里种他们的这个香料，然后种他们的各种这个花，然后树，每一个树是怎么样的，他了解得非常清楚，但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farmer。 但是他热爱生活， 对。然后第三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品酒的环节。然后我就特别惊讶的，就是他们这个酒庄里，就是所有的工人自发的就组成了他们酒庄的乐队。然后他们那个社区有一个艺术家，就是当地社区的艺术家，就是他们这个乐队的指挥。然后他这个艺术家就专门给这些就是给这个酒庄写歌。就是我给你写歌，然后那个给你的酒创作歌。就他每一款酒，他给我端上了三款酒，然后每一款酒都有一支歌。然后呢，他呢这个艺术家就拿着吉他，他是拿着吉他弹的。然后他们那个酒庄的工人呢，就分成高低中三个声部，就开始唱那个歌。他说：“你现在品这个酒，我们给你讲这个酒的歌。 ”张悦，你听见了吗？人家这出差，人家出差先是啊，在大巴车上，人家工作人员就组成一个乐队， 音乐之旅。 对，然后到了品酒的环节，然后酒庄的人就自发又组成另一个乐队。 然后我们就等于喝完三款酒之后，他就把这三个音乐唱给我们听嘛。就那一次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是比较内敛的， 对， 然后比较拘谨的，然后生怕自己表现得不好， 对。 但那次我跟我的一个另外一个小伙伴是一个姑娘嘛，然后我们俩就彻底放开了，因为可能也喝了点酒， 这个是很关键的。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和那个姑娘，然后还有我们的摄影师，然后那个摄影师是男生，然后还有我们酒庄的那个总经理是一个白人，然后跟他们那个艺术家，然后还有他们当地，我们就一起跳舞了。就最后就大家在一起跳舞， 变成大狂欢了，是吧？ 对，就是那次经历，就是让我觉得哦，就原来你品酒可以品成这样的。 主要还是因为哈，就是怎么说呢，用好的节目做诱饵，引导你多喝了几杯，然后大家就变成了一个大聚会、大狂欢。 对， 人家歌都唱了，能不多喝点吗？ 可说呢。 对，你就真的已经就是完全整个人就已经沉浸在里面，你就不仅很简单的是品酒的过程，就是那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看，你每尝的每一口酒，每一个品种，其实它都是和一段旋律联合在一起，在你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 对，我们那次印象太深刻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在哪个酒庄品酒品成这样。 我品过那么多次酒，我还没品到过音乐酒庄呢。 对啊，我觉得张悦，你去了那个南非这么多趟，肯定也去过酒庄，对吧？去品酒，你的那个经历是怎样的呢？ 我去南非去过一趟，但是我去的不是一个酒庄品酒，反正也是一个就是 品牌吧， 对对对，做酒的一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去品，我觉得真的就是南非的酒呢，其实咱们是很容易接受的， 对。 对，我包括我在非洲的其他的，就包括什么坦桑啊、纳米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包括津巴布韦什么这些个国家，我们点酒的时候，我们也都是点南非的酒。大家都都很喜欢。 没了。 它口感比较适合亚洲人，其实 没了。人家说的这么热闹，我还等着你说呢。 哎呀，说实话，我也不是说那种， 我们俩显得特别的苍白，是不是？我真的，我听完小燕讲，我觉得咱俩的人生是这样的苍白。 哎呀， 赶紧走起吧，就。 对，我们下回组一个小团体一块儿去，以这个音乐节作为这个引子吧，是吧？哎呀，真是我好羡慕。 下一份音乐节就走着吧。 啥也不说了，一切化在行动里，是不是？ 就是。 好，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聊音乐节里的音乐市集。其实这个话题聊到现在，我们发现这个音乐市集的这个元素和感觉已经不光是在音乐节里面了，是在整个南非、整个开普敦这个城市里面都可以感受到。嚯，这一下就已经有演唱会的现场了。因为我们刚才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视频，然后呢，让大家是如没有去过开普敦这个爵士音乐节现场的，可以现场感受到一点气氛。然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图片，可以大家让直观的看到这些图片，也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气氛。如果您想看到这些图片和欣赏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视频，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我们现场会跟着嘉宾的这个脚步实时的为大家推送一些现场的图片和视频，供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咱们就这样吧，看图说话怎么样？ 咱们就挨个点一点，因为我准备了大量的这个图片。哇，这应该就是现场的一个气氛。张悦能看到吗？ 哦，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三个音乐家正在现场 表演 的， 嗯嗯， 然后应该是从这个观众席这个角度拍过来的，然后一看就很嗨呀，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景色了，这得是哪里？小 样，这是应该是一个海滩吧？我看上面是有企鹅吗？看不太清楚，应该是有企鹅的那个海滩， 但是很漂亮，因为你看它那个沙子很细，对吧？ 嗯， 南非的海滩就是这样。 南非现在是有好多蓝鳍海滩，所以它的水质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这个南非的海岸线，包括海洋资源，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也是我们今年会主要推给大家的一些体验方式。 嗯，有企鹅了。 对。 哎，南非为什么会有企鹅呢？ 这也是很多人就是会很疑惑的一点。大家觉得 南呀？ 对， 它挨着南极很近呀。 再靠南，它也不在南极啊。我的印象里就是只有南极才 有。加拉帕戈斯还有企鹅呢。 是吗？ 南非是有企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说这是鸭子吧。 就是我们看形状是企鹅，但是不敢相信。 是企鹅，嗯， 哎，真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真的只有在南极那个地方才有。 对，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南美大陆还有那个就是非洲、 澳洲也有， 都是有澳对、 哦、 澳洲、 澳大利亚 不也有企鹅吗？ 哦，澳大利亚也有。 嗯， 这个小企鹅很可爱， 对， 这是大片的，哇，这么多企鹅，他们喜欢晒太阳。 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企鹅滩，然后那个它有成千上万，然后我跟大家可以说一下这个照片啊，就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企鹅滩上有很多很多的企鹅，但其实大家看不到的就是在企鹅滩的后面，就是你们就是如果从这个沙滩往回走，其实后面就是一个小镇，所以这些企鹅其实是跟小镇的居民生活在一起的。 哦， 然后就是这个企鹅，比如说晚上没什么事儿，就在小镇居民的门口，就是一摇一摆走一走啊，然后拉个便便呀什么的。然后小镇居民早上起来就发现门口哦有一个企鹅便便，然后所以就在南非当地，就让我也很感动的一点就是，企鹅和人，自然与人，动物和人其实是非常的亲密的。 就是说，那个我们的村里只有小狗小猫溜达，是吧？ 人家 村里是企鹅 溜达，对。 哇，好洋气！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他们的一个这个 漂流 公园，做漂流的，是户外的一些运动。 嗯， 就是南非有很多这种户外的，适合户外体验，就是喜欢做这种。 这个在开普敦的周围也可以找到吗？ 这应该是在花园大道上。 花园大道上， 嗯，就是花园大道是一条适合自驾的路线嘛？ 嗯， 刚才那个谁也说了， 对，张悦提到的那个。 然后在花园大道上，它有不同的小镇，有的小镇是比如纳斯纳，是专门用来吃生蚝的。就每年七月一定要去纳斯纳，为什么？ 嗯， 因为每年七月在纳斯纳是有生蚝节的。 哦，生蚝节， 十二块钱一打。 我们下一次想聊聊生蚝节， 随便吃啊。然后， 哎，你说的十二块钱是十二兰特吗？ 我忘了，应该十二人民币吧，我忘了，反正很便宜，特别 人民币也行了， 特别便宜， 十二人民币啊。 然后一打， 看我的眼睛都大了一圈。 然后比如说还有乔治镇，它就可以有打高尔夫的地方。 嗯， 然后比如说在奥茨松，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鸵鸟， 嗯， 然后在飞奔什么的。 我想知道，就是有企鹅镇的地方，它温度是大概一般平均是怎么样？ 开普敦的温度都很舒适，没有特别冷，也就十几度、二十几度。 我企鹅真的不用非要生活在很寒冷的地方吗？ 啊，不用，就是加拉帕斯在热带啊，它也有企鹅。 我的天哪，我的生活是，我的认知是怎样的苍白？ 补充一下生物知识。 南非的花园大道，它的气候是非常好的，它最低的气温不会低于十度，最高不会高过二十八度，非常舒服。 那岂不就是春秋吗？ 对呀， 偏夏天一点。 我觉得去整个非洲，感觉就是那个雨季跟那个旱季，就是那气候都差不多，特别舒服。 哦，也没有就是暴热嘛。 嗯，大家都觉得非洲炎热，但其实。开普敦不是那样的， 因为我在柬埔寨基本只要是在这个冷气车一下车就浑身就湿透，我想知道跟南非完全不一样是吗？ 那南非非常舒服，最高不会超过二十八度吗？ 哇， 开普敦 就它很舒适，就它是一个能满足你对城市生活所有需求的一个地方。 特别舒适 呀。这些我觉得小企鹅这个后面如果不是冰雪做背景，好像长的样子都不一样了呢。真的，我就觉得怎么会身后不是冰雪呢？ 打破定式思维。 对，哎，所以在这儿生活的企鹅幸福指数很高吧？ 很高，当地人会主动保护它们。 哦， 嗯， 他们吃什么呀？ 就海里有鱼啊，他们自己去抓鱼。 哦，也，他们都自助是吧？ 对对对， 他们根本就不怕人。当时我们去了之后，就拿着相机对着他们拍。不躲，给你摆各种 pose。 真的，我们看这张照片，现在如果在网络上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我就是张开小翅膀。 对，他们挺那什么的。 他们 其实在那个伊丽莎白港也有企鹅。 嗯， 那个花园大道的另外一点嘛。 这是两个小企鹅互相在喂食，对吧？ 妈妈给孩子吧。 哇，这好温情呀、啊！哎，他真的是长得就很憨， 你看到他肚子上会有斑点。 对，他是还是和南极企鹅不太一样吗？ 不一样，对， 企鹅有12种应该。 哦，是吗？ 对，各种的地方的企鹅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他们生活方式应该也不太一样， 对 吧？对，哦，肚子上的带斑点的基本上是这儿一个标志吗？ 而且它的那个眉间是粉色的。 眉间，好，打开这张看看。 有粉色的眼影。 哦，还真的呢。嗯，南极企鹅是不是这样的，对吧？ 我印象是 南极的企鹅，我去过南极，那个我看到的就是比如南极半岛它是阿德利企鹅、帽带企鹅、还有一种叫鲸图企鹅。 跟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南极半岛的那种企鹅大小跟这个差不多。 嗯，就是品种的区别哈。哇，这里好美呀、啊！ 嗯， 这是哪里啊？ 这里应该就是那个纳斯纳的那个小那个徒步的那个地儿了 啊、哦。户外资源也很丰富， 应该好望角了。 好望角， 嗯，这一头要走到那一头才是。 嗯，哇，这个又是大片的小 企鹅，企鹅滩，你看后面就是他们的那个小村儿。 哦，这是村庄是吧？在这个沙滩后面，海的后面。 嗯， 所以真的就是企鹅和当地人是生活在一起的。 我记得上次我们就是从那个村子里去吃了一个那种龙虾。 嗯 嗯，当地人做那个海鲜都是烤的， 因为是新鲜嘛，对吧？不用太多的调料。 也不是，据说他们的那个海鲜很多也是冰鲜的，他们也不是说那像那个龙虾什么的，也不是上来就吃的。 哦，不是说捞上来立刻就能吃着。 对。 但是他们的这个海鲜的海制品还是比较丰富的， 非常的好。 好吃吗？ 对，在开普敦的时候我们吃过一次大鲍鱼。 你怎么一提大鲍鱼 眼睛就放光了。 我是听见生蚝我眼睛大一圈，你一说大鲍鱼自己眼睛就大一圈。 因为真的没见过这么大的。 多大呀？ 嗯，2公斤吧。 2公斤一只啊？ 2公斤一只鲍鱼。 2公斤就是4斤对吗？ 对，炒两盘菜。 是一个人能吃掉吗？还是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一起吃。 贵吗？价格？ 嗯，当时我们去的那个餐厅大概好像4000来块钱人民币吧，算下来也。 多少人啊？ 我们那个就是20来个，十几个人吃，然后就那一个大鲍鱼，然后当时还有其他的菜啊。 哦， 那只是其中一个。 就是整个他们吃饭的物价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出去到那儿去旅游的话，吃饭啊，花销啊，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还是大家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 看你吃什么了。其实那个南非也是高中低档的餐厅都有。 嗯。 看你选择什么。如果说是正常的，像是5星级的酒店呀，那个餐厅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都是世界顶级的。 嗯。 就是我们曾经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交流旅游的朋友嘛，就有我们有一些个就是做高档旅游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家总结出来就是在南非是吃的最美的。 对， 因为物价便宜，然后吃到东西是最好的。 嗯， 南非是很便宜的。南非的一般情况下，你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高档的餐厅，你吃一个3到4，就是3道的这种，有这个前菜、中菜，还能加一个甜品 正餐， 比如你吃一个牛排什么的，也就100多块钱。 人民币呀、啊、哦，那真的是。所以说南非的旅游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因为它用的货币是兰特嘛。 嗯， 然后兰特跟人民币的汇率还是比较好的，人民币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嗯， 然后我们在南非花、用带着人民币去南非换成兰特，其实还是花的还是非常的舒心的。 嗯、 就是跟换成美元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会觉得 1:2吧，大概 对1:2左右。所以就是基本上属于物廉价美、会比你吃同样的菜是在欧洲你花费应该会少很多。 嗯， 其实当地人的收入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它的物价也不高。 嗯，你看还是有一些。哎，这个吊桥是哪里啊？ 这个吊桥就是在那，应该是在那个奇奇卡马国家公园里面吧。 哦， 还是在里面那个 对奇奇卡马公园的那个标志性的 大吊桥。 哇，这个景色真的好棒。 嗯嗯，可以坐好多。这是那个双层巴士，叫开普敦的那个双层巴士， 观光巴士是吧？ 对对，可以开。 所以说当地还是有很多背包客自己去的吧？是不是？ 开普敦自助游其实问题不是太大的，只要你的语言没有太大的问题。其实开普敦这个城市自助游其实是 OK 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关于在这个南非旅行，或者是去开普敦音乐节，顺便在当地旅游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正好来了两位专家，然后。

热血沸腾起来，对吧？ 赶紧去， 赶紧去，因为下个月月底的时候，三月份下旬， 22号、23、24吧， 对，20几号，就是今年18年的这个南非开普敦爵士音乐节又要开幕了。今年的这个音乐节大概每年历时是几天时间？小燕儿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其实正式的这个音乐节的时间应该是在2天，然后但是它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它会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预热的一些项目，所以比如我觉得应该是21、22号，它就会有一些像比如说那个 预热的活动， 对，预热的活动啊，然后包括新闻发布会啊，然后包括那个晚上的这个免费的这个露天音乐场啊，这些就已经开始张罗了，然后到正式开始的时候才是23、24密集的表演，就是从白天到晚上，白天到晚上密集的表演。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个音乐节，也是为很多喜欢爵士音乐的爱好者提供一个出游旅行顺便可以欣赏音乐盛宴的一个选项。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官网上现在就可以，是不是可以订票啊？有一些演出？ 对，可以。开普敦爵士音乐节是有它自己的官方网站的，就是你直接输入那个就是 Cape Town Jazz Festival 就可以输入找到这个官方网站，但它是一个英文的网站啊。然后南非它当地有一个专门用来订票的一个这个机构，叫这个 www.capeticket， computeticket.com， 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你可以搜索到开普敦爵士音乐节的这个可以直接在那上面订票了。然后当然这个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信息， 就是这个 link 呢，就是这个网址呢是除了开普敦音乐节以外，就是包括其他的像音乐剧、舞台剧，然后开普敦的很多像有一些什么歌剧，然后演唱会，你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搜索。然后它非常全，有1月、2月，它排的这个日历非常全。像我记得我有一年去的时候，那会儿刚好是那个战马， 战马， 对，刚好是在南非做巡演，然后所以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订票了。 所以说相当于这是一个相对官方一点的一个文化演出的 一个集合的一个 官方出口。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打算自行前往的话，给大家提供一些使用项的信息。今年的这个开普敦音乐节是在3月31号到4月1号，短短的两个周末的夜晚，而且还是在老地方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而且主办者呢是在4年前呢向媒体曾经有点抱怨哈，哭穷，说这已经贵为四大爵士音乐节了，但是怎么没有那么多钱呢？但是当地也认为，虽然没有贡献那么高的 GDP， 但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是一个开普敦比较标志性的艺术活动，所以也是政府呢也打算就是扩大它的影响，吸引更多的音乐家到现场为这个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表演。 对， 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如果大家呢自己背包前往旅行的话，就可以像刚才小燕提到的，到官方网站去查询演出信息和订票。当然很多朋友说我英文可能不太好，或者自助旅行的这个经验不是很丰富，那就有请张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很多人可以是报旅行团的，对吧？ 对，我今年就有组织南非音乐节的活动。 旅行团一般就是像咱们这儿，举个例子吧，咱们这儿一般是有几天的选项。 我们今年就组织了一个就是10天的，往返10天的一个路线。然后那个我刚才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哈，就比如说咱们去了之后可以去一下那个开普半岛，看一下海豹岛、企鹅滩，然后去一下好望角自然保护区。然后呢就是在开普敦的市区咱们要看一下这个桌山啊、然后其实那个开普敦也有那个很多特别好的那个高尔夫球场，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去体验一下的。我们今年也有安排，就是会玩的呢可以去打一场，不会玩的呢也可以去那个体验一下，对，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就是开普敦的市区当然也要游览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小燕也说了，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就是 马来区， 对，就是那个波尔普区，它这个就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小房子呀，咱们去照个相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开普敦音乐节，就是这个爵士音乐节，然后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当然如果说是你特别喜欢音乐的话，你也可以白天的时候也可以过去， 因为白天有不同的场次的演出，对吧？ 对。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就是介绍，就是比如说如果想报团的话需要准备一些什么资料啊，实用性的东西，给大家提个醒。 其实您 签证好办吗？ 签证非常好办， 真的，现在就是旅行社代办是比较容易的。 对，我们代办非常好办。 那自助好办吗，小燕？ 自助的话，一般客人可以做这个个人旅游签， 嗯， 然后提交一些资料，现在也不难，比较容易了，已经。 就是只要资料真实，对吧？ 对对。 没有特别严格的一些，跟其他国家相比，没有一些特殊的资料需求吗？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一些资料 啊，就是 工作证明啊、流水啊、 填表啊。 前些日子好像新出了一个规定，那 是吗？ 就是那个黄热疫苗的那个，就是黄皮书。签证的时候必须有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南非是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因为很多客人他们是非洲连线，就是你可能要去非洲其他国家， 嗯、 比如说你从南非过境之后，嗯、我要去瞎说啊，什么埃塞俄比亚，或者是 周边国家、 其他的国家，那。你是需要去做疫苗的， 嗯，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南非一地，就是我就去南非，然后从南非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回来，我就不回国了， 嗯， 但是我不会通过南非再去到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去做这个疫苗。 哦， 对， 相当于就是南非对于自己国家的入境是有要求的， 对， 对吧？ 因为他是南非人是非常担心，就是说如果说包括你去到其他的国家，你再通过其他的国家通过南非然后再离开的话，你会有一些影响， 嗯， 所以这个是他们对疫苗的一些要求， 嗯， 我每次去我也没有，我因为我只去一个国家， 哦， 所以 就 是 一地 没有打 一地是没问题的。如果想这一趟行程，比如我玩个一个月俩月的，周边所有国家都逛一遍的话，要按照这个南非国家的旅游的签证要求，在这个卫生条件上面做一些疫苗的准备，对吧？ 对， 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了哈。 其他的就都还好， 嗯， 比较正常。 所以刚才，所以刚才张悦介绍的这条线路是开普敦一地吗？还是周边 一地？ 一地。如果就是有一些朋友时间相对宽裕一点，除了开普敦，还建议大家顺便去周边哪些地方玩吗？ 嗯，其实可以顺便去的地方就太多了， 对 啊，比如说纳米比亚。 刚才开始前他就说了，应该去一个月，是不是？ 其实说实话，我们今年组织的路线很多都是就是二十几天以上的， 嗯， 然后就是因为非洲，你想飞一次二十多个小时， 哦， 去一趟也不容易， 不值当的是吧？去几 天你有多长时间功夫都在路上呢？ 哦，还真十天，相当于将近四天在路上，对吧？ 啊，差不多吧， 哦， 反正就是路上的时间是挺长的，所以呢，就是你说你也请回假。您就不如多请几天， 就觉得路上飞那么长时间，真是短短几日不值当哈。 对，因为那个就是南非呢，是一个大的一个中转枢纽， 嗯， 从这个地方可以去非洲的很多的国家， 嗯， 啊，都基本上都可以。 嗯，所以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两个可能性，如果大家想去开普敦爵士音乐节的话，今年是3月31号到4月1号，大家可以选择，如果您经验丰富，可以自己背包去，然后自己办签证，个人旅游。如果您说并不是特别擅长，比如说就可以报正规的旅行社的相关的旅行线路，比如像张悦他们那儿就有这条线路，也是在这个音乐节期间，以音乐节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行程特色吧，算是。 对 对，所以二位有专业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叮嘱听众朋友的吗？如果想去的话， 我觉得大家去爵士音乐节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艺术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因为在 Cape Town 呢，它是一个就是非洲艺术的一个中心和非洲文化的一个集散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在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在开普敦的这个水门区的这个附近新开了一个区，然后那个区的是一个原先是一个旧粮仓那个建筑， 嗯， 然后我们请了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设计师，他是英国当年那个世博会打造英国馆的那个设计师， 嗯， 然后他重新设计了这个200年的粮仓，然后把它设计成了我们现在的非洲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那个大概是6层， 嗯， 然后6层以上呢是新开的，我们开普敦的地标建筑叫 Cielo Hotel， 嗯， 然后这个酒店呢是一个也是就是整体是一个建筑， 嗯， 它出自于同一个设计师之手，然后呢， 嗯， 就是是我们整个开普敦新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地标建筑和我们新的一个市区的一个地标建筑， 嗯， 大家要是对非洲的艺术很感兴趣，大家可以去，嗯，Cielo 的酒店住也好，或者是去 Cielo 酒店喝下午茶也好， 嗯， 因为它那个酒店的设计也是非常有名的，有特点的。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逛我们的这个 Zets Mocha 的这个非洲现当代艺术博物馆， 嗯， 里面收藏了所有，就相当于是蓬皮杜博物馆在巴黎， 哦， 对，是法国的那个吗？ 法国的那个巴黎，但是蓬皮杜它是讲的是欧洲嘛， 对， 然后但是 Zes Mocha 呢它讲的是非洲， 嗯， 只不过他们的方向艺术方向不一样， 嗯， 但是它的这个艺术地位是一样的， 嗯， 所以也欢迎大家去看，如果喜欢的话是可以去的。 刚才小燕提供的是这个艺术爱好者可以另外增加的一些目的地，对吧？张悦有什么特别推荐给大家？ 另外我就是特别推荐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非洲的那个野生动物园，就是私人保护区，其实也不是野生的哈。 他们也有动物园啊，我以为马路上就是动物园呢。 私人动物保护区，然后去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住那里边的那种就是那种酒店，就是那种lodge那种酒店。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动物就在你的那个帐篷边上，就是房间边上来回的走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 相当于是我如果入住这个动物区的话，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跟他们一块住的是吗？ 啊，对。 那有没有危险呢？ 我曾经在非洲住一酒店，大半夜的时候，那个狮子在我的那个边上， 狮子 玩了一半宿，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我打开窗户，好像我感觉着我打开窗户就能看见它一样，但是我就不敢打开看看。 你们俩中间就隔了一窗户是吧？ 对，就是他就是在我的那个门外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房间，然后边上有一个就是就像栅栏形式上的这么一个围栏， 嗯， 就是但是能就是意思性的能够围住动物，它就不会进来嘛， 安全吧？ 对，但是安全是能保证的，但是事实上它就在你的旁边， 心里还是有点是吧？ 这种野生动物这种就是这种酒店呢，然后它都会有一个就是水源， 嗯， 然后吸引着很多动物来这儿喝水 啊，哦，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坐在 借机在周围， 哎，对， 埋伏着， 坐在酒店的那个观景台上，然后你就看各种的动物过来喝水，一会儿狮子来了，一会儿大象来了，然后一会儿黑犀牛、白犀牛的来了， 都是这么大号的动物。 对呀，啊， 哇，你真是，我觉得南非这个地方好神奇，让我感觉又回到自然的感觉，是吧？ 嗯， 而且像刚才小燕提到了，有这么多艺术家的一些很有现代感的艺术的建筑物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复杂，对我来说， 它 有文化、历史，还有自然原始的部分。 对，你可以感觉到人与自然跟动物的那种 共存 相处，然后。 他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物。 嗯，哇，真的好复杂，我觉得好值得窥探。好像去个一个礼拜十天是有点短，对吧？ 对。 其实我走过非洲的，应该说是六七个国家吧。 嗯。 我们那个就是走下来的感觉哈，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往南走的，比如说我们先走坦桑尼亚， 嗯， 就是特别相对于来说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 原始一点的。 对，然后就是。然后津巴布韦、波斯瓦纳，然后那个就是这一片的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那个就是那个纳米比亚， 嗯， 就是越走感觉越繁华，然后到了南非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不就是现代欧洲吗？ 现代大都市， 真的就是感觉现代欧洲一样，只不过是那个马路边上跑点动物而已。 欧洲加上自然景观。哦，这是南非。 我记得有一个文章，就是法国的一个杂志， 嗯， 评价开普敦，它的标题我觉得特别好，它就是开普敦逗号非洲的欧洲角。 嗯， 真的， 非洲的欧洲角， 它的城市建筑也有欧洲的感觉， 哦，就是非洲有一个欧洲城市， 对， 是吧？就是南非的开普敦， 对， 就像人家说欧洲有一个中国叫意大利似的。 对，而且开普敦有很多的那种白人。 嗯，我刚才在这个张悦提供的照片里看到了很多接地气的图片，咱们现在就利用这段时间，咱们看看 吧。 就是好多都是吃的哈，我先打个招呼。我为什么急于这个呢？哎呦，这些小点心， 我毫不夸张的说， 哦， 我在南非吃到的早餐，五星级的早餐，是世界上最最丰盛的早餐， 最丰盛的， 我真的是吃不过来的感觉。 而且不是某一个酒店好，都很好，是不是？ 对，他们就是非常的讲究， 整体实力很好。哎呦，真的，哇，这都是什么呀？小菜。 它是那个，就当时我住那一个酒店，就是一个早餐，它有什么亚洲的，什么欧洲的，它全都给你摆在上面。 哦。 然后饮料就有好几十种的那种榨汁的，就觉得 南非的果汁特好喝，有没有？ 对对对，现榨汁。 因为水果丰富是吧？ 它就是那种很粘稠的。 嗯，稠。 对，很粘稠。 那一定糖度很高吧？ 但是很好喝， 当然了， 一般都不考虑这个问题。 长胖的都好喝。 我觉得国内 先吃了再说。 怼了那些糖的更容易长胖吧， 嗯， 原汁的那个果汁果浆应该会更好。 那也是果糖啊。哎，你这个身条，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好，我们再看看这吃的，这是什么？是肘子吗？ 这估计是什么鸵鸟肉啊？ 啊，真的啊， 就是那种东西。 他们有百寿宴 啊、哦，百寿宴。 对，南非叫百寿宴， 鳄鱼肉啊、什么的都能可以吃到。 这个呢，这是鱼吧？能不能看清？反正是肉。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是乃至西兰花，这我能看出来。这可能是为了欧洲的一些游客准备了一些适合他们口味的菜品。 虾， 哇、哦，这个大虾仁儿，纯虾仁儿没有皮哦。我好激动，我真想去拿一个空碗，我现在心情就是这样的。哎呀，这个基本上都是酒店里拍的哈。这是什么肉？哦，这我觉得有可能是鸵鸟肉什么的。你看它很瘦，瘦肉，纯鸡肉。 那南非人做那个鸡肝子也做得很好。 哇、哦，这是土豆。 我记得那有一次吃早餐吧，就是那个酒店的早餐相当豪华。然后呢，就是我们说9:30出发，然后8:30下了的、吃了半个小时，我觉得还没吃过来呢，知道吗？还没过瘾的那种感觉。 忙不过来了，都时间不够， 忙不过来了。 就是第一次在南非，要感觉要早起是为了好好吃饭 啊。对， 哇、 哦，就是觉得那个，然后第二天我就早早的下来了， 吸取第一天的经验是吧？然后我看啊， 头一天没吃到的那个，第二天再 补回来。然后我们看这个照片，这个是当地的一个什么地标性的建筑呀？好，现在看不见了，让我们这个导播老师帮我们把这照片找出来。然后我刚才你提到了在酒店里的特别丰盛，路边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吗？ 路边上这得小燕说了， 有很多，就像我自己哈，我那个就是你别说，就都在说上大酒店吃去，是不是？大酒店吃去就。当然酒店里是很好啊， 对，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去南非开普敦的话，我自己是挺喜欢就带我的客人，就是开普敦这城市适合腿儿的逛，你知道吗？ 就溜达是吧？ 就溜达。然后我们就是我经常一定带他们去吃一次 Nando's 的鸡，就甩麦当劳几条街啊，然后价格还比麦当劳便宜。 你怎么能跟麦当劳比？ 然后就甭管就是什么样的，就他那个里面做的那个鸡肝，然后包括他做的那叫南非特有的那个酱哈、叫那个 peri peri 的那个酱，特别香。然后他那个鸡是用烤的，烤完了以后它有半只的、1/4只的，你可以自己选。然后鸡翅也是烤的，就特别香。然后吃完了以后你就特别有满足感，但那个很便宜，就你吃完一顿下来也就是一个10-20块钱。 街边美食对吧？ 特别便宜。 哎，南非这个路边的这些路边摊卫生吗？ 挺好的，他们不是那种真正的路边摊，它其实是还是有店面的， 有店面的， 就是还是有那种小店面的， 有底商是吧？ 对对对，还是有那种小店面，有底商的那种。然后你在马来区呢，就是有很多就是马来的那种马来商店的马来的那种食物的那种小店， 有马来特色的沙爹什么的吗？娘惹， 对，有那些小的，但是它是经过改良的，我们叫马来开普菜。就开普马来菜，就是 开普马来菜， 开普马来菜，所以它是马来人在当地以后本土化了以后的这种马来的这种风味。然后包括还有南非很有名的一道菜，就是牛膝骨啊，包括这些哈、就是牛肉的那个骨髓，牛骨里的骨髓。 那缩着吃吗？是不是要？ 不，它会给你切开，然后你可以用叉子吃。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面包，然后里面放了好多那个，就这个应该是马来的，就是面包里面掏空了，然后里面放了好多那个就是。是用咖喱做的那个鸡肉啊什么的，塞在里面，然后那是一整个的，然后你可以吃，就一整个人就可以吃，当那个、就一个人的一份儿这样吃。然后反正它有很多很多就是很混合的一些菜式，这个我是觉得，当然百寿宴也是很有名的啦，就是你到南非以后一定要去尝一下，他们用各种肉来给你，南非有各种大亨肉，非洲人喜欢吃大亨肉，我第一次 大亨肉。 第一次去南非吃饭就给我惊着了，因为那次刚好去约堡开会嘛，第一次去。然后我们同事就说请你吃牛排啊，不请你吃猪排。我说哦，猪排嘛，懂。然后就吃猪排去了，他就带我去了就是约堡，就是那个曼德拉广场非常有名的一个叫这个卖猪排牛排的那个店，叫 Butcher Shop。这个大家去约堡可一定要去吃啊，不缺少不能，这个排肉是我认为最好吃的。然后就上来了那个猪排，你知道吗？一上来我就惊了，你知道吗？夸夸夸十根一排。然后我一看，我说我去，我说我这个。 你说的是那个整块的肋骨的那个？ 这么长，十根排好了，一排。说这是小姐你的猪排、 这是一人份的，不是大家分享的。 一人份。 上面刷了酱吗？ 对呀、就酱。 哇，我就喜欢那个酱，其实。 然后我当时就，非洲人好实诚。 哇，那他们胃口是不是平常就挺好的？ 就他们就吃这种肉就比较多嘛，所以这对于黑人来说，可能吃这个就不算什么。但是对亚洲人觉得，哇塞！ 我也是在咽口水。 实在是太，但它肉感是非常好的，那烤出来的那个肉是刚好合适的那种。 然后加上肉质本身也很好，所以那个肉感是很好的。 我想知道你全吃完了吗？ 没有，玩命吃啊！你 玩命。哇，你听听人家这个身条玩命吃，我觉得他这样的这个身条未必吃得少， 这就是吃货的身材， 真的特别不公平。其实我吃的并不多，你知道吗？全都长腿上了。然后看看继续啊，这是刚才提到的一些美食，然后我还看到张烨提供的一些照片里，这是一些特别难得的植物品种，那好漂亮， 以前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 我都不知道，我都说不上来这些花的花名，但是反正咱们这儿应该没有，对吧？这长得跟菠萝似的。 南非有很多，南非的国花是帝王花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 Protea 啊，但它其实帝王花是一个科类，然后它那个科目里会有不同的分支， 不同品种， 对，不同的品种。南非其实也是一个看植物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开普敦包括好望角这个保护区里面，其实聚集了就是很多很多有一些开普类的植物是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的，你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包括我们每年我们会鼓励大家每年七月和八月去纳马跨栏看花海，花海也是可能张悦还没有组织这个看花海的团哈，但是我们看花海是南非的一个奇迹，因为就是每年南非春天第一场春雨下完之后，这个纳马跨栏原先是戈壁，就它上它的这个土地是都是戈壁，然后是沙砾呀这样的，但是在八月底九月初南非的春天第一场春雨下完之后，戈壁就会瞬间变成花海，然后长满了南非当地的像 Protea， 然后像我们当地的一些非洲的小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野花，所以就一大片一大片。啊，我们之前我们有，因为像多肉啊，很多多肉植物啊也是在那边生长，我们之前有跟一些多肉的一些专门研究多肉的人有一些合作嘛，他有一次去就看专门去看这个花海的，他就说，他就跟我讲，他说里我就开着车在花海里，他会你知道吗，我们一车四个人一边开一边飙泪。 太感动，太美了，是不是？我的天哪，这太美了！我其实刚才只是看这几个图片， 提供的这个信息，我觉得今年七八月份我可以把它提上日程。 他就是一边开一边飙泪啊！他说，因为他是专门研究多肉和植物的，所以他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就内心那个激动啊，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车人说，我们飙泪飙过去的。然后我说你， 而且你能想到蓝天白云，天气又好。然后呢，花海温度合适，然后花海五颜六色，还有各种可爱的多肉植物，哇，真的，我想想都飙泪。哇，你看现场，就是张悦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好多这个植物的照片，都是我完全没有见过的。 这是我在一个植物园拍的。 植物园哈。 对，我这是给了你一部分，其实还更多呢。 哦，真的特别的美，我觉得这个南非是啊。你看这个角度也特别好， 大芦荟 哦，这是大芦荟啊， 所以我觉得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因为南非的这个植物这么多样，所以南非人的生活里有一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叫 gardening， 就是园艺，打理自己的花园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范畴， 家家都有小院呗， 对，家家有小院，大家自己要去做这个植物的修剪，然后自己要想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种什么样的植物，种什么样的花，然后这个花园应该如何去打理，所以他们有专门的杂志，就在机场你会发现南非有专门的杂志是专门介绍如何做 gardening 的，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在国内可能还没有，所以那个我们就觉得说这是大家去到那边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哎呀，反正听完了之后就发现呢，到目前为止我如此热爱旅游，都没有去过南非，真是人生目前的一大遗憾啊，对吧？现在我要努力工作，好好攒钱，然后呢一定要去好好玩一玩。我想凡是像我一样没有去过南非旅游的朋友，在下个月月底的时候的这次开普敦爵士音乐节，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吧，抛砖引玉的这个主题，是大家一个去的一个理由和可能性，也许这就成为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亮点，同时呢也不忘在当地感受美食文化、美酒文化，还有享受美景，还有沿途的风光，这就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全新的人生的感触和认识。今天再次感谢做客我们节目两个小时啊，我们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是因为聊得特别开心，因为两位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实用的信息。再次感谢南非国家旅游局的市场经理小燕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也有请，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再次感谢奇迹自驾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悦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您的旅游经历。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旅行。 嗯，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虽然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会及时的问两位，然后呢给大家及时的回复。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们下周日再跟大家接着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明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旅行板块。我是苗山，咱们下次接着聊。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